资治通鉴卷第190唐纪六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。武德五年春正月，刘黑闼自称汉东王，改元天造，定都明州，以范苑为左仆射，董康买为兵部尚书，高雅贤为右领军，征王从为中书令，刘斌为中书侍郎。窦建德时文武，悉复本位。其设法行政，悉使建德，而攻占永绝过之。丙戌，同安贼帅因公遂以舒州来降。丁亥，济州别驾刘伯通执刺史窦务本，以州赴徐元朗。庚寅，东延州治中王才义杀刺史田华，以城应刘黑闼。秦王世民均至霍家，刘黑闼弃相州，退保明州。丙申，市民复取相州，进军肥乡，列营明水之上以逼之。萧显既败，散兵多归林世宏，军事复振。即有岭南李帅杨士略以巡朝二州来降，唐使者王义同下全木建三州。幽州总管李毅将所部兵数万会秦王世民讨刘黑闼，黑闼闻之，留兵万人，使范苑守明州，自将兵聚义。夜宿沙河，城明镇在谷60据，于城西二里堤上击击之，城中地皆震动。范苑惊惧，持告黑闼，黑闼拒还，遣其弟石善与邢台张君立将兵10000击义于古城。仁子战于徐河，石善军力大败，所失亡8000人。明水人李去祸据城来降，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阔将1500骑赴之，入城共守。二月，刘黑闼引兵还攻明水，癸亥，行至猎人。秦王世民使秦叔宝邀击，破之。豫章贼帅张善安以前吉等五州来降，拜洪州总管。戊辰，金乡人杨孝成叛徐元朗，以城来降。己巳，秦王世民复取行州。辛未，景州人冯伯让以城来降。丙子，李毅取刘黑闼定栾连赵四州，获黑闼尚书刘希道，引兵与秦王世民会明州。刘黑闼攻明水甚急，城四旁皆有水，广50余步。黑闼于城东北筑二甬道以攻之，市民三引兵救之，黑闼拒之不得进。市民恐王君阔不能守，召诸将谋之。李世基曰，若甬道达城下，城必不守。行军总管谭永公罗士信请代君阔守之，市民乃登城南高冢， 以其招军阔。军阔率其徒力战，溃围而出。士信率左右200人乘之入城，待军阔固守。黑闼昼夜急攻，会大雪，救兵不得往，凡8日，丁丑成县。黑闼素闻其勇，欲生之。士信辞色不屈，乃杀之。时年20。戊寅，汴州总管王耀汉攻徐元朗杞州，拔之，获其将周文举。庚辰，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及梁师都石宝成，师都自将救之，德操与战，大破之。师都以16骑遁去，上1骑兵，使乘胜进攻夏州，克其东城。师都以数100人保西城，会突厥救至，召德操引还。辛巳，秦王世民拔明水。3月，市民与李毅迎于明水之南，分兵屯水北。黑闼朔挑战，市民坚壁不应，别遣骑兵绝其粮道。壬辰，黑闼以高雅贤为左仆射，军中高会。李世基引兵逼其营，雅贤乘醉，单骑逐之。士基部将潘毛赐之坠马，左右骑至伏归，未至营而卒。甲午，诸将复往逼其营，潘毛为王小虎所擒。黑闼运粮于冀、备、沧、营诸州，水陆俱进。成名镇以1000余人邀之，陈其舟，焚其车。宋州总管盛彦师率齐州总管王勃攻虚昌，整军粮于潭州。刺史李义满与勃有隙，闭仓不语。及虚昌降，彦师收义满，系齐州狱，召视之，使者未至，义满忧愤，死狱中。勃还，过潭州，戊戌夜，义满兄子武义执勃，杀之，彦师亦作死。上遣使录突厥吉利可汗，且许结婚。吉利乃遣汉阳公归、郑元熟、长孙顺德等还。庚子，复遣使来修号，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汗、阿史那德等还。兵州总管刘世让屯雁门。吉利与高开道、渊军章合众攻之，月余乃退。甲辰，以随交趾太守丘和为胶州总管，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，诏许之，遣其子施利迎之。秦王世民与刘黑闼相持60余日，黑闼遣师袭李世基营，市民引兵掩其后以救之，为黑闼所为。尉迟敬德率壮士范围而入，市民与略阳公道宗乘之得出，道宗帝之从子也。市民夺黑闼粮尽， 必来决战，乃使人掩明水上流，谓守吏曰：“待我与贼战，乃决之。”丁未，黑闼率步骑二万南渡明水，压唐营而阵。市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，破之，乘胜柔其步兵。黑闼率众殊死战，自午至昏，战数合，黑闼势不能支。王小胡谓黑闼曰：“智力尽矣，宜早亡去。”遂与黑闼先遁，余众不知，由隔战。首例绝雁，明水大至，身丈余。黑闼众大溃，斩首万余级，溺死数千人。黑闼与范苑等200骑奔突厥，山东西平。高开道寇益州，杀刺史慕容孝干。夏四月己未，随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玉林之地请降于李靖，交爱之道始通，以长真为钦州总管，以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为荆州总管。徐元朗闻刘黑闼败，大惧，不知所出。河间人刘复礼说元朗曰：“有刘氏彻者，其才不世出，名高东夏，且有非常之相，真帝王之气。将军若自立，恐终无成；若迎世彻而奉之，天下指挥可定。”元朗然之，使复礼迎世彻与郡仪。或说元朗曰：“将军为人所惑，欲迎刘世彻而奉之，世彻若得志，将军岂有权地乎？仆不敢援引前古，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？”元朗复以为然。世彻至，已有众数千人遁于城外，以待元朗出营。元朗不出，使人召之。世彻知事变，欲往走，恐不免，乃入夜。元朗悉夺其兵，以为司马，使训乔起二州。东人素闻其名，所向皆下。元朗遂杀之。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元朗，会上召之，使持传入朝，乃以兵主齐王元吉。庚申，世民至长安，上迎之于长乐。市民巨臣取元朗行事，赏赋遣之一黎阳，会大军趋济阴。丁卯，废山东邢台。壬申，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为突厥所杀。先是，大恩奏称突厥机谨，马邑可取，召殿内少将独孤城，将兵与大恩共击渊军章，期以二月会马邑，失期不至，大恩不能独进，顿兵新城。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为大恩，上遣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谦救之。未至，大恩粮尽，夜遁，突厥邀之，众溃而死，上惜之。 独孤城做剪死洗鞭。丙子，邢台民部尚书史万宝供徐元朗陈州，拔之。戊寅，广州贼帅邓文进随合浦太守宁轩、日南太守李俊并来降。五月庚寅，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，瓜州平。突厥寇新州，李高谦击破之。六月辛亥，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，召燕郡王李毅击之。癸丑，突遇浑寇陶叙迭三州，民州总管李长卿击破之。乙卯，遣淮安王神通及徐元朗。丁卯，刘黑闼引突厥寇定州。秋七月甲申，为秦王世民迎弘毅公，使居之。世民及徐元朗下十余城，升镇淮泗。杜伏威惧，请入朝。世民以淮济之间略定，使淮安王神通、行军总管任圭、李世基攻元朗，已有班师。丁亥，杜伏威入朝，言声御榻，拜太子太保，仍兼邢台尚书令。刘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，以宠溢之，以看棱为左领军将军。李子通谓岳伯通曰：伏威既来，江东未定，我往收旧兵，可以立大功。遂相与王至蓝田关，为利所获，据伏诛。刘黑闼至定州，其故将曹湛、董康买亡命在鲜鱼，复聚兵应之。甲午，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。丙申，千州人邓世正指刺史李敬昂以反。丁酉，随汉阳太守冯盎乘李敬袭率所部来降，以其地为高、罗、春、白、牙、丹、临、镇八州，以盎为高州总管，封耿国公。先是，或说盎曰：唐始定中原，未能及远，公所领二十州地，以广于赵佗，以自称南越王。盎曰：吾家居此五世矣，为木帛者不出吴门，富贵极矣，常惧不克负荷，为先人修，敢笑赵佗自望一方乎？遂来降。于是岭南西平。八月辛亥，以明经交兵幽五州为大总管府，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堂。甲戌，突遇浑寇民州，拜总管李长卿，召益州邢台右仆射窦轨、魏州刺史居洛生救之。乙卯，突厥极力可汗寇边，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、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。子和本姓郭，以讨刘黑闼有功，赐姓。丙辰， 即立十五万骑入雁门，即位寇兵州，别遣兵寇元州。庚子，命太子出幽州道，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。李子和趋云中，掩击可汗。段德操趋夏州，邀其归路。辛酉，上谓群臣曰：“突厥入寇而复求和，何与战孰利？”太常卿郑元孰曰：“战则怨深，不如和利。”中书令封德仪曰：“突厥是犬羊之众，有轻中国之意，若不战而和，视之以弱，明年将复来。臣愚以为不如击之，既胜而后与和，则恩威兼著矣，上从之。”己巳，兵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，汾州刺史萧绮破突厥，斩首五千余级。突遇魂寇桃州，遣五州刺史贺亮御之。丙子，突厥寇连州，戊寅，献大镇关，上遣郑元孰亦吉利。是时，突厥经济数十万，自介休至晋州，数百里间，田邑山谷。元孰见吉利，则以赴约，与相辩捷，吉利颇残。元孰因说吉利曰：“唐与突厥风俗不同，突厥虽得唐地，不能居也。仅掳掠所得，皆入国人，与可汗何有？不如玄师复修和亲，可无跋涉之劳，坐受金币，又皆入可汗府库，孰与弃昆地积年之欢，而解子孙无穷之怨乎？”吉利月引兵还。元孰自义宁以来，无使突厥，击死者数矣。九月癸巳，胶州刺史权世通、洪州总管宇文新、灵州总管杨师道及突厥于三关山，破之。以为太子班师。丙申，宇文新邀突厥于重冈镇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壬寅，定州总管双世洛即突厥于横山之南。丙午，领军将军安兴贵即突厥于甘州，皆破之。刘黑闼陷瀛州，杀刺史马匡武。延州人马君德已成叛附黑闼。高开道寇黎州。冬十月己酉，召齐王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。壬子，以元吉为领军大将军、兵州大总管。癸丑，贝州刺史许善护与黑闼弟石善战于舒县，善护全军皆没。甲寅，又武后将军桑显和及黑闼于燕城，破之。关州刺史刘慧已成叛附黑闼。契丹寇北平。甲子，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位大将军。乙丑，行军总管淮阳壮王道玄 与刘黑闼战于下伯，军败，为黑闼所杀。时道玄将兵3万，与副将史万宝不协，道玄率轻骑先出犯阵，使万宝将大军继之。万宝拥兵不进，谓所亲曰：“我奉守敕云，淮阳小儿，军士皆为老夫。今王轻托望进，若与之俱，必同败没。不如以王耳贼，王败，贼必争进，我坚阵以待之，破之必矣。”由是道玄独进败没，万宝勒兵将战，士卒皆无斗志，军遂大溃，万宝逃归。道玄朔从秦王市民征伐，死时年19，市民深惜之。谓人曰：“道玄常从无征伐，见吾深入贼阵，心目笑之，以至于此，谓之流涕。市民自起兵以来，前后数十战，常身先士卒，轻骑深入，虽屡危殆，而未尝为使刃所伤。”林世宏遣其弟鄱阳王药师攻寻州，刺史杨略与战，斩之。其将王荣以南昌州降，世宏惧，几次请降。寻父走保安城山洞，袁州人相聚应之。洪州总管若干泽遣兵击破之，会世宏死，其众遂散。淮阳王道玄之败也，山东震骇。明州总管庐江王苑弃城西走，州县皆叛附于黑闼。旬日间，黑闼尽复故地，已亥进据明州。11月庚辰，沧州刺史史大买为黑闼所破，弃城走。齐王元吉为黑闼兵强，不敢进。上之起兵晋阳也，皆秦王市民之谋。上谓市民曰：“若事成，则天下皆汝所治，当以汝为太子。”市民拜且辞。即为唐王，将佐亦请以市民为世子，上将立之，市民故辞而止。太子建成，性宽简，习酒色游田。齐王元吉多过失，皆无宠于上。市民功名日盛，上常有意以待建成。建成内不自安，乃与元吉协谋，共清市民，各引述党友。上晚年多内宠，小王且20人，其母竟交结诸长子以自顾。建成与元吉屈意视诸妃嫔，产于禄位无所不至，以求媚于上。或言征于张婕妤尹德妃，恭敬深密，莫能明也。是时东宫诸王宫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，自为非法，有司不敢结。市民居城前殿，元吉居武德殿后院，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，无复进献。 太子二王出入上台，皆乘马，携弓刀杂物，相遇如家人礼。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赵赤并行，有司莫之所从，惟惧得之先后为定。市民独不奉事朱妃嫔，朱妃嫔争欲建成元吉而短市民。市民平洛阳，上使贵妃等数人以洛阳选月随宫人，即收府库珍物。贵妃等私从市民求保获，即为亲属求官。市民曰：“保获皆已急奏，官当受贤才有功者。”皆不许，由是意愿。市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，几田数十顷。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，上首斥赐之。神通以教己在先，不语。婕妤诉于上曰：“赤赐妾父田，秦王夺之以与神通。”上遂发怒，则市民曰：“我守赤不如汝教也。”他日为左仆射裴寂曰：“此儿久点兵在外，为书生所教，非父昔日子也。”引得非父阿蜀骄横。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，阿蜀家童数人夜如晦坠马，殴之，折一指，曰：“汝何人，敢过我门而不下马？”阿蜀恐市民宿于上，先使德妃奏云：“秦王左右凌暴妾家。”上父怒责市民曰：“我非贫家，犹为汝左右所凌，况小民乎？”市民深自辨析，上终不信。市民每试验宫中，对诸妃嫔死太穆皇后早终，不得见上有天下，或虚膝流涕，上顾之不乐。朱妃嫔隐秘共赠市民曰：“海内幸无事，陛下春秋高，唯宜相娱乐。而秦王每独涕泣，正是曾及妾等。陛下万岁后，妾母子彼不为秦王所容，吾节已矣。”因相与泣，且曰：“皇太子仁孝，陛下以妾母子主之，必能保全。”上为之怆然。由是无意太子意，待市民尽书，而建成元吉日亲矣。太子中允王归，贤马魏征说太子曰：“秦王功盖天下，中外归心。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，无大功以镇抚海内。今刘黑闼散亡之余，众不满万，资粮匮乏，以大军临之，势如拉朽。殿下以自击之以取功名，因劫纳山东豪杰，庶可自安。”太子乃请行于上，上许之。归，愧之兄子也。甲申，召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，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、河南河北诸州 并受建成处分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已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。道宗，道玄从父弟也，为灵州总管。梁师都遣弟洛儿引突厥数万围之，道宗乘舰出击，大破之。突厥与师都相结，遣其御驿射入居故五原，道宗逐出之，赤地千余里。上以道宗武干如魏仁成王章，乃立为仁成郡王。丙申，上姓宜州。己亥，齐王元吉遣兵击刘石善于魏州，破之。癸卯，上教列于富平。刘黑闼拥兵而南，自相州以北州县皆复之，为魏州总管田刘安勒兵据守。黑闼攻之不下，引兵南拔元城，复还攻之。十二月庚戌，李宗室孝友等八人为郡王。孝友，神通之子也。丙辰，上教列于化池。戊午，刘黑闼陷衡州，杀刺史王公正。庚申，车驾至长安。癸亥，幽州大总管李毅赴连定二州。甲子，田刘安击刘黑闼，破之，获其深州刺史孟柱，降将卒六千人。是时，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，上下相猜，仁义离怨。刘安代利民，独坦然无疑，白事者无问亲疏，皆听直入卧内。每谓利民曰：“吾与尔曹俱为国欲贼，故宜同心协力，必欲弃顺从逆者，但自斩吾首去。”利民皆相戒曰：“田公推至诚以待人，当共结死力报之，必不可负。”有冤竹林者，本黑闼之党，前有异志。刘安知之，不发其事，引至左右，唯以管要。竹林感激，遂更归心，足收其用，以功晋封道国公。乙丑，兵州刺史程仁仲击范苑，破之。刘黑闼攻魏州魏下，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大军至昌乐，黑闼引兵拒之，在阵皆不战而罢。魏征言于太子曰：“前破黑闼，其将帅皆玄冥处死，妻子细鲁，故齐王之来，虽有诏书赦其党羽之罪，皆莫之信。今宜悉解其囚服，未欲遣之，则可坐视离散矣。”太子从之。黑闼食尽，众多亡，或复其渠帅以降。黑闼恐城中兵出，与大军表里击之，遂夜遁，至馆头，永济桥未成，不得渡。人申，太子齐王以大军至，黑闼使王小胡背水而阵，自是坐桥城，即过桥西，众遂大溃，舍帐来降。大军渡桥追黑闼， 渡者才千余骑，桥坏。于是黑闼得与数百骑亡去。上以隋末战事多没于高丽，是岁赐高丽王建武书，使西遣还。亦使州县所高丽人在中途者，遣归其国。建武奉诏，遣还中国民，前后以万数。六年春正月己卯，刘黑闼所属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，举城降，使太子遣骑将刘弘基追黑闼。黑闼为官军所迫，奔走不得休息，至饶阳，从者才百余人，馁甚。德威出营，言黑闼入城，黑闼不可，德威涕泣故请，黑闼乃从之，至城旁室中弃之。德威溃之时，时未毕，德威勒兵执之，送义太子，并其弟石善斩于明州。黑闼临行叹曰：“我幸在家除蔡，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。”壬午，西周人王摩沙举兵，自称元帅，改元进通，遣骠骑将军魏彦讨之。庚子，以吴王杜伏威为太保。二月庚戌，上幸骊山温汤，甲寅还宫。平阳昭公主薨。戊午，葬公主。赵家前后部鼓吹，班建四十人，五奔甲卒。太常奏礼妇人无鼓吹，上曰：“鼓吹君乐也。”公主亲执金鼓，行一兵以辅成大业，其与常妇人比乎？丙寅，徐元朗穷促，以数骑弃城走，为野人所杀，其地西平。临邑王范质遣使入贡。初，隋人破临邑，分其地为三郡，即中原丧乱，临邑复国，致仕使入贡。幽州总管李毅请入朝。庚午，以毅为左翼卫大将军，废参骑等十二军。三月癸未，高开道略文安、鲁城，骠骑将军平善政邀击，破之。庚子，梁师都蒋贺岁所同，以所部十二州来降。乙巳，遣洪州总管张善安反，遣舒州总管张振周等击之。夏四月，突遇浑寇方州，刺史房当树奔松州。张善安献孙州，执总管王荣而去。乙丑，夫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，至夏州，伏其民处而还。丙寅，突遇浑寇逃民二州。丁卯，南州刺史庞孝恭、南越州民宁道明、高州首领冯轩俱反，陷南越州，进攻江州。河州刺史宁纯引兵救之。壬申，立皇子元轨为蜀王， 奉为宾王，元庆为汉王。癸酉，以裴寂为左仆射，萧禹为右仆射，杨公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，封德仪为中书令。五月庚辰，遣齐州刺史柴绍救民州。庚寅，突遇浑及党项寇河州，刺史卢世良击破之。丙申，梁师都将新辽儿引突厥寇林州。戊戌，渊军章将高满正寇代州，骠骑将军林保炎击走之。癸卯，高开道引西蓟寇幽州，长史王显击破之。刘黑闼之叛也，突地基引兵筑唐，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。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，突地基将兵邀击破之。六月戊午，高满正以马邑来降。先是，前兵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，将之官，上问以备边之策。世让对曰：“突厥必朔为寇，良以马邑为之中盾故也。请以勇将戍郭城，多助金帛，目有降者后赏之。朔出骑兵掠其城下，柔其合驾，败其生业，不出岁余，彼无所食，必降矣。”上然其计，曰：“非公，谁为勇将？”即命士让戍郭城，马邑并之。是时，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，上复遣人招谕渊军章。高满正说渊军章尽杀突厥戍兵降唐，军章不从。满正因众心所欲，夜袭军章，军章绝之，亡奔突厥。满正杀军章之子及突厥戍兵200人而降。壬戌，梁师都以突厥寇匡州。丁卯，渊军章与突厥突屯社寇马邑，高满正与战破之，以满正为朔州总管，封荣国公。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沙州，执州人张户李通反，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。凉州总管杨公仁遣兵救之，为户等所败。癸酉，柴绍与突遇浑战，为其所为，鲁城高射之，使下如雨。绍遣人弹胡琵琶，二女子对舞，鲁怪之，助公使相与俱观。绍察其无备，遣遣经济出鲁阵后击之，鲁众大溃。秋七月丙子，渊军章以突厥寇马邑，又武后大将军李高谦及高满正遇之，战于腊河谷破之。张护李通杀贺拔怀广，立汝州别驾窦福明为主，进逼瓜州。长史赵孝伦击却之。高开道略赤岸镇及灵寿九门行唐三县而去。 丁丑，冈州刺史冯世惠据新会犯，广州刺史刘感讨降之，使复其位。辛巳，高开道所部弘阳统汉二镇来降。癸未，突厥寇元州，已有寇朔州，李高谦为虏所败，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，己亥，遣太子将兵屯北边，秦王世民屯兵州，以备突厥。八月丙辰，突厥寇真州，又寇马邑。壬子，淮南道邢台仆射辅公石反。初，杜伏威与公石相友善，公石年长，伏威兄视之，军中谓之伯父。魏敬与伏威等，伏威尽忌之，乃属其养子看棱为左将军，王雄旦为右将军，前夺其兵权。公石知之，样样不平，与其故人左游先杨为学道辟谷以自会，即伏威入朝，留公石守丹阳，领熊旦点兵为之父。因谓熊旦曰：吾至长安，苟不失职，勿令公石为变。伏威既行，左游先水公石谋反，而熊旦握兵，公石不得发，乃诈称得伏威书，以熊旦有二心。熊旦闻之不悦，称疾不是事。公石因夺其兵，使其党西门军仪欲以反计，熊旦使误而毁之，曰：今天下方平，吴王又在京师，大唐兵威所向无敌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？熊旦有死而已，不敢闻命，今从公为逆，不过延百日之命耳。大丈夫安能爱思绪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？公时只不可屈，亦杀之。熊旦善抚士卒，得其死力，有约束严整，每破长邑，秋毫无犯。死之日，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。公时又诈称伏威不得还江南，遗书令其起兵，大修铠帐，运粮储，寻称帝于丹阳，国号宋，修臣故宫室而居之，属置百官，以左游先为兵部尚书、东南道大使、越州总管，与张善安联兵，以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。己未，突厥寇元州。乙丑，召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州师取江州，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广权贵之众取宣州，淮州总管黄君汉出乔伯，齐州总管李世基出淮泗以讨辅公时。孝恭将发，与诸将宴集，命取水，忽变为血，在座者皆失色。孝恭举止自若，曰：此乃公时受首之争也， 饮而尽之，众皆悦服。丙寅，突遇魂内附。辛未，突厥陷元州之善和镇，癸酉，又寇魏州。高开道以西侵幽州，周兵击却之。九月，太子班师。戊子，辅公时遣其将徐绍宗寇海州，陈正通寇寿阳，琼州辽反，遣沛公郑元曙讨之。庚寅，突厥寇幽州。壬辰，诏以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。乙未，窦福明以沙州降。高昌王屈伯雅卒，子文泰立。丙申，渝州人张大志反，刺史薛敬仁弃城走。壬寅，高开道引突厥20000骑寇幽州。突厥误弘农公刘世让为己患，遣其臣曹盘陀来，言世让与可汗通谋，欲为乱，赏信之。冬十月丙午，杀世让及其家。秦王世民游在兵州，己未，召世民引兵还。上姓化阴。张大志亲裴州，刺史田世康等讨之，大志以众降。初，上遣右武后大将军李高谦驻朔州总管高满正守马邑，渊军章引突厥万余骑至城下，满正击破之。吉利可汗怒，大发兵攻马邑。高谦惧，率所部2000人斩关萧顿，虏邀之，失亡者半。吉利自率众攻城，满正出兵御之，或一日战十余合。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，至松子岭不敢进，还保郭城。会吉利遣使求婚，上曰：“是马邑之围，乃可一婚。”吉利欲解兵，义城公主故请攻之。吉利以高开道善为工具，召开道与之攻马邑甚急。吉利又满正使降，满正骂之，良且进，救兵未至，满正欲溃围走朔州。又于后杜士元以鲁兵胜，恐不免，人须杀满正，降于突厥。渊军章复杀城中豪杰，与满正同谋者30余人。上以满正子玄机为上柱国，袭爵。丁卯，突厥复请和亲，以马邑归唐。上以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。突厥朔为边患，兵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靖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，义者以为烦扰不许。靖切论不已，斥征靖入朝，使与裴寂、萧雨、封德仪相论难于上前，寂等不能屈，乃从靖意，遂收谷数千斛。上善之，命简教兵州大总管。靖 抗之子也。十一月辛巳，秦王世民复请曾至屯田于兵州之境，从之。黄州总管周法明将兵击府攻时，张善安据下口拒之，法明屯京口镇。壬午，法明登战舰饮酒，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乘鱼敌而至，见者不以为鱼，遂杀法明而去。甲申，舒州总管张振周等及辅公石将陈当世于游州之黄沙，大破之。丁亥，上教列于华阴。己丑，迎烙秦王世民于中武顿。十二月癸卯，安抚使李大亮又张善安执之，大亮击善安于洪州，与善安隔水而阵，遥相与语。大亮欲以祸福，善安曰：“善安初无反心，正为将士所误，欲降又恐不免。”大亮曰：“张总管有降心，则与我一家耳。”引单骑渡水入其阵，与善安执手共语，事无猜见。善安大悦，遂许之降。继而善安将数十骑亦大亮营，大亮指其骑于门外，引善安入与语，久之善安辞去。大亮命武士执之，从骑皆走。善安营中闻之，大怒，西众而来，将攻大亮。大亮使人谕之曰：“吾不留总管，总管赤心归国，谓我曰：‘若还营，恐将士或有异同，为其所至，故自留不去耳。卿辈何怒于我？’”其党复大骂曰：“张总管卖我以自媚于人。”遂皆溃去。大亮追击，多所虏获，送善安于长安。善安自称不与辅公使交通，上赦其罪，善遇之，即公时败，得所与往还书，乃杀之。甲寅，车驾至长安。己巳，突厥寇定州，周兵击走之。庚申，白简、白狗羌并遣使入贡。七年春正月，以周齐旧制，每州置大中正一人，长之州内人物，品量望地，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，无品制。壬午，赵郡王孝恭及辅公使别将于宗阳，破之。庚寅，邹州人邓同颖杀刺史李世恒反。丙申，以白狗等羌地至围攻二州。二月，辅公使遣兵为游州，刺史左南当应城自守，安抚使李大亮引兵击攻时破之。赵郡王孝恭攻攻时却头阵，拔之。丁未，高黎王建武遣使来请班立，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、高黎王，以百济王扶于张 为代方郡王，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。始州辽反，遣邢台仆射窦轨讨之。己酉，诏诸州有名一经以上未仕者，咸以明文，州县及乡皆治学。壬子，行军副总管全文旦破辅公石之党于游州，拔其梅回等四镇。丁巳，上姓国子监，侍殿，召诸王公子弟各就学。戊午，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。己未，高开道将张金树杀开道来降。开道见天下皆定，欲降，自以朔反复不敢，且是突厥之众，遂无降意。其将卒皆山东人，死乡里，鲜有离心。开道选勇敢士数百，谓之甲子，常执阁内，使金树领之。故刘黑踏将张君立亡在开道所，与金树密谋取开道。金树遣其党数人入阁内，与甲子游戏，向西前断其弓弦，藏刀槊于床下。何明报之驱出，金树率其党大造，攻开道阁。甲子将遇之，弓弦皆绝，刀槊已失，争出降。军吏亦举火于外与相应，内外惶扰。开道之不免，乃换甲持兵坐堂上，与妻妾奏乐酣饮，众旦其勇，不敢逼。天且明，开道亦妻妾及诸子，乃自杀。金树陈兵，吸收甲子斩之，并杀军吏，死者五百余人。遣使来降，诏以其弟至归州。壬戌，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。戊辰，杨吉二州辽反，现龙州晋城。是月，太保吴王杜伏威薨。辅公石之反也，诈称伏威之命以待其众，即公石平赵郡王孝公不知其诈，以状闻。赵追除伏威名，即没其妻子，即太宗即位，知其冤，赦之，复其官爵。三月，出定令，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，赐尚书、门下、中书、秘书、殿中、内侍为六省，赐御史台，赐太常至太府为九寺，赐江作鉴，赐国子学，赐天策上将府，赐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，东宫至三师、三少、詹事及两房、三寺、十帅府，王公至辅佐、国官，公主至一司，并为京直事官。州县镇戍为外直事官。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侍郎，二十八阶为文散官。骠骑大将军至裴荣副尉三十一阶为五散官。 上柱国至五继位十二等为勋官。丙戌，赵郡王孝公破辅公时于芜湖，拔梁山等三镇。辛卯，安抚使任归拔杨子城，广陵城主龙堪祥。丁酉，突厥寇元州。戊戌，赵郡王孝公克丹阳。先是，辅公时遣其将冯惠亮、陈当世将周师三万屯博望山，陈正通、徐少宗将部骑三万屯青林山，仍于梁山连铁索以断江路。筑阙越城延茂十余里，又结垒江西以拒官军。孝公与李靖率周师刺舒州，李世基率部族一万渡淮，拔寿阳，刺峡石，惠亮等坚壁不战。孝公遣骑兵掘其粮道，惠亮等军伐石。夜遣兵搏孝公营，孝公坚卧不动。孝公及诸将一军士皆曰：惠亮等拥强兵，据水陆之险，攻之不可猝拔，不如直指丹阳，掩其巢穴。丹阳既溃，惠亮等自降矣。孝公将从其意。李靖曰：公使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，然所自将亦不为少。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，公使保具石头，岂易取哉？进攻丹阳，旬月不下，惠亮聂无后，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惠亮正通，皆百战于贼，其心非不欲战，正以攻时利计，使之持重，欲以劳我师耳。我今攻其城以挑之，一举可破也。孝公然之，使雷兵先攻贼营，而乐精兵结阵以待之。攻雷者不胜而走，贼出兵追之，行数里遇大军，与战大破之。看冷免胄谓贼众曰：汝曹不识我也，何敢来与我战？贼多冷固不屈，皆无斗志，或有败者，由是遂败。孝公敬乘胜逐北，转战百余里，博山青林二树皆溃，惠亮正通等遁归，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。李靖兵先至丹阳，攻时大聚，拥兵数万弃城东走，欲救左由先于会稽。李世基追之，攻时至勾荣，从兵能主者才五百人。夜宿常州，其将吴骚等谋直之，攻时绝之，弃妻子，独将负心数十人斩官走，至武康为野人所攻，西门军仪战死，直攻时送丹阳枭首，分捕于党，悉诛之，江南皆平。己亥，以孝公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，李靖为兵部尚书，请之，废行台，以孝公为扬州大都督，靖为府长史。 上深美敬公曰：“敬，萧府之高荒也。看棱公多，颇自金伐。公时乌棱与己通谋，会赵郡王孝公即没贼党田宅。棱及杜伏威、王雄旦田宅在贼境者，孝公并即没之。棱自宿里，侮孝公，孝公怒，以谋反诛之。夏四月庚子朔，赦天下。是日，颁新律令，比开皇旧制增新格53条，初定均田租庸调法，丁中之民几田一顷，赌籍减10之6，寡妻妾减7，皆以10之2为事业，8为口分，每丁岁入租粟2担，调随土地所宜，零捐施布，岁易2旬，不易则收其庸，日3尺，有事而加役者，旬又5日，免其调。3旬，租调俱免。水旱重霜为灾，时损4以上免租，损6以上免调，损7以上刻意俱免。凡民资业分9等，百户为里，5里为乡，4家为邻，4邻为堡，在城邑者为房，田野者为村。食禄之家无得与民争利，工商杂类无欲事无。男女始生为皇，4岁为小，16为中，20为丁，60为老。岁造记账，3年造户籍。丁未，党相寇松州。庚申，通事舍人李凤起及万州反辽，平之。5月辛未，突厥寇朔州。贾诩，羌与突遇浑同寇松州，遣益州邢台左仆射窦轨自益州道。福州刺史蒋善和自方州道击之。丙戌，作人质公于宜君。丁亥，窦轨破反辽于方山，俘20000余口。